兵呢？ 骑马呀，与作交啊。 们前来给你拜寿啊。 还有一道拜孝之礼呀、 啊。是啊。 哪有不拜之礼呢？ 哦，如此，叶郎儿上前替娘拜拜，要给你舅父舅母多磕几个头。 儿知道了。 绣波满场含情意，面似桃花白嫩松，看万朵西出两岸长青天，红缨鸳鸯不离风，不离上天把花轮。外表姐 啊， 这条描龙绣凤的花手 表弟若爱，就送与表弟。 多谢表姐。 啊，请教，啊，请教， 哎，请教，请教。 这来了就多住几日。 是啊， 说走就走。 啊，姐姐，姐姐，但不知孙女可曾有了人家吗？ 有，要不是你提起呀，我还把她给忘了。哎呀，是高门不成低门不就，这件事啊，还要拜托舅父舅母二位老人家呢。 生女长得这样聪明伶俐，还愁找不到人家吗？ 是啊，但不知生女要找个什么样的人家呢？ 阿母， 哦，就像我侄儿这样的，我就满意喽。 多事。结账，结账。 姐姐，结账他这是怎么样了？ 他喝多了。 好好好， 天不早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 好, 好, 好，此事就包在我二人身上了。 正是， 姐弟无寒套， 怠慢多害寒。 送亲送了，亲。

表情， 我也有表情。 终日行也不离，今日为何不见表弟呀？带我到房中去看。表弟哪里？表弟哪里？表弟哪里？ 起来了。 姨母。 大娘。大相公来了。 表弟这是怎么样了？ 你表弟他身得小恙，病了。 哎呀，表弟行海，表弟行海。 表兄 啊！

不可以让，今夜老飞到梨花不再小。